第38课，这儿托运行李吗？一句子。 277，邮局寄不但太贵，而且这么大的行李也不能寄。 278，我记不清楚了。 279，我想起来了。 280，我打听一下，这儿托运行李吗？ 281，运费怎么算？ 282，按照这个价目表收费。 283，你可以把东西运来。 284，我的行李很大，一个人搬不动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这么多行李，坐飞机的话一定超重。 那怎么办？邮局寄不但太贵，而且这么大的行李也不能寄。 可以海运。 海运要多长时间？ 我记不清楚了，我们可以去托运公司问问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李成日也托运过。那好，明天我去问一下。 二， 我打听一下，这儿托运行李吗？托运，你要运到哪儿？日本，要多长时间？大概一个多月。运费怎么算？按照这个价目表收费，你可以把东西运来。我的行李很大，一个人搬不动。没关系，为了方便顾客，我们也可以去取。那太麻烦你们了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，一，坐飞机的话，你的行李一定超重。 二，我记不清楚了。 三，你可以把东西运来。扩展。 一，一个月的水费、电费、房费不少。 二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是成日，以前我在国际交流中心见过他。 三，我打听一下，星期六大使馆办公不办公？ 四，生词，打听，托运，不但，而且，运费，起来，算，按照，价目表，运，搬，动，的话，超重，海运，为了，顾客，取，高速公路，包裹，国际，交流，中心，大使馆，办公。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 小刘要去韩国，他不知道可以托运多少行李。小张去过法国，去法国和去韩国一样，可以托运20公斤，还可以带一个5公斤的小包。小刘东西比较多，从邮局寄太贵。小张让他海运，海运可以寄很多，而且比较便宜。小刘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花园，很远，愿意，什么，怎么样，这么。二，朗读绘画。小姐，我要寄书，海运。 我看看，啊，超重了。 一包可以寄多少？ 5公斤。 我拿出几本来吧。 好。